朋友量身定做的640毫克的钙、7.0毫克的铁，还有40毫克的维 C、480微克的维 A 等等。光是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、硒元素和植物甾醇，又不含蔗糖，纯天然，更安全。 好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此刻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，今天是最后一天送您这个购物车了。一盒羊奶99，六盒就送购物车。现在呢，备货全面告急，真是临时通知。昨天前天我才上了2天的节目，今天呢就通知必须要下架，可见这个情况紧急。那车子呢，我们再次强调一下，都是加固的钢筋龙骨架结构，防水的牛筋布的材质，爬楼上坡一拉就走，还自带折叠凳。6951-0035的朋友都在夸这个车子啊，说之前是买8盒羊奶才送的，这一次呢6盒就送了，这最后一天还不赶紧订吗？还有的就说啊，这车子放10斤米、1桶油，还有那么多的菜，照样没变形，照样爬楼，可好用了。 对呀、就是好用，成本也高啊。采购部那边不进了，这边呢最后一点库存也快没了。 是， 今天紧急通知各位，实在是抱歉啊。一共6盒羊奶，您喝上3个月，再加上一辆购物车，一起594，每天喝奶几块钱，还是羊奶。购物车嘛，生活的小帮手。最后一天，最后的30秒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仔细观察，现在选择喝羊奶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羊奶是稀缺的小众奶，更多的原因呢，是因为羊奶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营养很全面。就像咱们的瑞麟羊奶粉一样，当地呢依然是传承着传统的放牧习俗，从早上5点多开始，羊儿们就开始跑山了，吃的是山里新鲜的牧须草，喝的是山上天然的小溪矿泉水。那这种的奶山羊挤出来的奶呀、品质才好。 没错了，再加上国际化的生产流水线，温水一冲就化，浓浓的羊奶上还飘着一层奶皮，这就是为什么瑞麟羊奶粉受欢迎的原因了。现在起呢，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总价的一个零头，594块钱就能喝上3个月，而且呢，还有一辆豪华升级版的购物手推车免费赠送。 对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641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马上就是小长假，也不知道给家里面带点啥。听说现在好多人都在喝羊奶，一天一杯，每天都需要。4353的朋友订购了5套，说我爸是个老古板，只用自己认可的产品。这不，自从去年我给他买了瑞麟羊奶粉之后呢，就一直在喝。马上要过节了，肯定要给老爸再订几套羊奶粉啊。 是。 还有4497的朋友说啊，刚收到你们羊奶粉送的这个手推车，比我想象中的手推车好太多了，而且还自带一个折叠凳。听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免费送了，那我就再订6套吧。 确实啊，这次呢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的朋友，肯定是不会失望的。免费送您的购物手推车，耐驮、耐磨又耐用，爬坡上楼不费劲儿，买米买油又省心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个拉凳式的设计，银行排队、运动脚累，一抽一拉就可以坐了，承重150斤呢，这可是普通手推车所没有的。 对， 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啊，库存告急，只能提供最后一次的活动，所以呢，加油拨打热线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一天，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 有一天，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 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，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。杨老师您好。 您好，各位听众好。今天的小话题想介绍一下，当心燥邪侵入肺肠。季节变化，天气明显的干燥，现在很多的人呢，尤其老年人呢，会出现呢眼干、鼻干、口干、干咳，还大便干、皮肤干这种现象。那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自己的身体啊已经受到了燥邪的伤害。那秋季的主气是燥，燥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而燥气太过的话侵入人体而会造成疾病。这时候的燥就属于啊不正常的燥气，称作为燥邪。燥邪侵害人体，多从人的口、鼻子而入，肺开窍于鼻，加之肺为华盖之状，在五脏六腑中间位置最高。那么燥邪进入人体以后，首先会侵犯是肺部，肺为脏，大肠为腹，一脏一腹相位表里，燥邪会通过表里脏腑来受到损害。一旦燥邪犯肺，裸会通过表里脏腑来受到损害。一旦燥邪犯肺，裸是没有及时的去燥，这会使得燥邪呀传到大肠，导致肠燥。所以说咱们说这个时候当心燥邪侵入肺肠，不光是肺，肠子还会受影响的。燥邪伤肺，燥邪伤肺以后会损伤肺经，肺湿润泽，就会出现了干咳、少痰或者无痰，甚至会痰中带血。因为口鼻咽通于肺，所以呢会啊伴有口干、咽干、鼻干、鼻子出血这些症状。肺在外合皮毛，因此燥邪侵肺呢也会影响到皮肤，出现皮肤干燥瘙痒的这个表现。燥邪上肠，大肠是六腑之一，具有传导的作用，将人体的糟粕变成大便排出体外。燥邪侵袭了肠道呢，会导致大肠中间的津液不足，津亏则肠子更燥，传导失之，不能将大便及时的排出，出现大便干结、坚湿难下，数日才排一次便。所以呢半夜呢就会表现出来腹胀。大便在肠内啊寄存日久，还会使得呢这个很多的代谢废物啊、污浊之气啊上逆，患者呢甚至可以出现口臭啊、头晕啊这些症状。当然这个燥邪同时使得我们全身体内出现血液粘稠度升高啊，这时候是特别容易啊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。所以呢咱们在这个季节还是要特别注意啊，怎么来预防这个燥邪啊来伤肺肠。根据祖国的医学呢，春夏养阳 秋冬的养阴的原则，防燥还需要以养阴润肺为主，保养体内的阴气为首要的任务。首先咱们要注意一个润字，润，润滑的润。防秋燥伤肺，饮食调理非常的重要，以润为主，适度饮水是润燥防燥的好方法。饮水少量，平饮为佳，对鼻咽气管黏膜产生的润湿的这个作用。饮食呢，养阴清淡，滋阴多汁，多食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多吃一些酸味的食品，收敛呢肺气，保护脾胃。所以呢，咱们说这个秋季第一咱们要注意怎么来防燥啊，就是一个润字，多进啊这个温食，行寒应冷呢治伤肺。咱们形体寒的话，本身就是寒，同时在呢饮食是冷的话，就是更容易伤肺。不吃太寒凉的食物，以免导致啊腹泻腹痛。除了一个润字可以防燥，还要呢有一个字儿是早字。黄帝内经中间呢提到秋三月，天气呢以及地气以明，这个时候啊早卧早起，雨积聚星，四肢安宁。秋季天气呢很呢静极，地气清明，为了适应这一个时令啊，人呢应该早睡早起，和肌活动的时间呢相反位移，保持神志的安定宁静。早睡能积蓄身体内的阳气，增强身体的抵抗力，早起可以使得肺气得到呢舒展，防止呢收敛太多。早睡早起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的机会，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。流通空气，保持室内空气新鲜，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发生。所以防燥要一个润字，要一个早字，还要一个晚字。秋季是运动一个好季节，适宜啊运动，不仅可以啊调养了肺气，提高肺部的这个功能，还能释放啊和缓解不良的情绪。缓秋行，敛神气，使得肺气清，因秋气养收之道。所以说这是咱们古人呢早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。运动不宜过大，一缓为原则，缓和的缓，不能够大汗淋漓，顺应秋季养收的自然的规律，早晚用凉水洗脸，增强免于防御御寒的能力，减少感冒和哮喘的发生。还要有一个哮字，秋季是一个情绪抑郁波动的季节，会出现了季节性的抑郁。肺炎呢在治为悲，悲伤而伤肺。秋季应该注意啊精神的调养，内心的宁静，心情舒畅，切忌呢悲忧啊伤感，收敛了神气，适应了秋天呢荣平之气，参加户外活动，增加呢这个阳光的照射，增强兴奋性，减轻消除抑郁的情绪。中医呢有一句话，就是长啸宣肺的一个说法。现在研究呢也证明，如果呢对于啸，对于机体来说是一种最好的运动，尤其是对呼吸系统，啸能够使得肺扩张，改善通气的功能，使得呼吸更通畅。平时常微笑，让人呢情绪保持一个愉悦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，也应该呢主动的予以排解，既忧郁 恼怒，长期处于一个疲劳状态的话呀，那么长期工作啊，缺少睡眠呢，心情啊也会随之啊低落。所以呢，咱们应该啊扩胸啊，伸展头脑呢，放空注意力，集中呼吸，节奏均匀一致，心情啊就可以平复，压力就可以减轻。所以说咱们要防躁，古人就提出了这四个字，首先是一个润字，还有一个早字，还有一个缓字，还有一个笑字。所以说这个四个字咱们了解了以后，尽量的就是按照咱们祖先的养生之道的话，咱们这个秋季啊还是可以啊平稳的度过的。那么当然呢，在说到这个孝字的时候，咱们还要提出来，对于高血压呀、动脉硬化的老人啊，咱们还尽量的不能避免大笑，因为腹压增加了以后啊，这也容易造成我们体内呢一个不平衡，造成我们呢心脑血管病啊出现。所以说在这个秋季的时候，咱们要尽量的能够做到呢养生来保护健康，润、早、缓、笑这几个四个字啊，咱们能够了解了以后，就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。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，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，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-9762 6618-9762。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。 灵芝，咱们祖先呢本来就一直就是把它认为啊都是一个好东西，它有益心气，安筋魄，健筋骨，好颜色，同时对于神经衰弱啊、头晕失眠呢、虚劳咳嗽啊都有改善的。对于我们秋季的话，一个燥啊，这也可以得到改善，它可以调节我们全身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，让各个组器官的功能是处在一个正常的平衡的状态。所以说咱们通过灵芝以后，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，使得自己的细胞免疫、体液免疫、 NK 细胞活性、吞噬细胞功能以及很多的免疫系统的这些免疫分子啊，这个免疫因素啊都可以发挥作用。那么灵芝起的作用啊，就是一个调理的作用。灵芝性为甘平归心肺肝肾经，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，用于眩晕失眠、心悸、气短、虚劳、咳喘两便不畅。所以说灵芝对于我们的调节是一个全身的调理，促进我们人体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，改善消化器官的一个功能。所以说这个燥对于我们肠啊，就会大肠啊有影响的，但是灵芝呢可以啊促进人体正常新陈代谢，改善消化器官的功能，健脾又调理肠道，增进食欲。神农本草经中啊早就指出，灵芝保神益精气，保神就是安神镇静。灵芝中间有大量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那么对于我们的整个的神经系统的调节是起到一个催眠的作用，能促进啊我们体内的大脑的这个本来分泌的内分泌素啊、褪黑色素啊正常的分泌，这样来加深这个睡眠，增强呢体内的能量代谢，而且呢将体内的无氧代谢啊转变成为有氧代谢，减少乳酸酮体和自由基的堆积。所以说一方面灵芝可以呢促使我们呢肠道啊排便通畅，一方面呢又可以改善我们整个呢神经系统、呼吸系统的这个功能，调节我们肠道的微生物的生态的平衡，促进肠道的蠕动，这样呢就可以润肠通便。